2021年11月23日，12至17岁人士下月2日起可预约及接种科兴疫苗。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升至 1.1%， 电费及菜价升幅扩大。 油塘冷冻仓库火警一死两伤，消防指有毒气体增救援难度。 美国威斯康星州汽车冲向人群，酿成5死4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二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三十日，今天继续有千禧年代在这里。早晨，我是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食物及卫生局早前和飲食业界就会面，讨论到是不是要扩大食肆用安心出行的情况呢。有些报道都引述消息，就说最快今个星期新一轮的防疫措施实施的时候就会推行，要求就说 A 类、B 类、C 类、D 类的食肆全部食客一律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就不可以用到 俗称为写纸仔、填纸仔那种的登记方式的资料的方法。看回其实现在 C 类、D 类食肆是要用安心出行的，他们的营业时间都是比 A 类、B 类是长，每一台坐的人数都是比 A 类和 B 类多。举个例， B 类可以营业到去10点钟，每台最多坐4个人，就可以揀填纸仔或者用安心出行人。C 类呢就可以开铺开到午夜12点，每台最多是6个人等等。现在 A 类、B 类呢如果都要用到安心出行的话，业界又怎么看呢？请嚟业界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朱乐文。 早晨，黄家和。点睇话如果全部食肆 A 类、B 类、C 类、D 类都要用晒安心出行啦，就唔可以有一个选择，好似 B 类咁样减下用填纸仔啦。咁点睇啊？呢个 业界嚟讲，大致上都系同意咁嘅做法嘅，因为以往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在 B 类的食肆填纸仔呢，咁其实亦都有好多一啲资料嘅填写其实係虚假或者填错啊，咁而前线嘅员工呢亦都好难去核证顾客嘅一啲身份同埋所填嘅资料係咪属实啦。咁对员工嚟讲其实个压力非常之大嘅。咁而过往呢个几月嚟呢，食环署同埋警方都就是比较严密咁样去巡查一啲食肆，咁亦都发觉有部分嘅食肆呢係有违例嘅情况嘅。咁所谓违例嘅情况亦都係因为嗰、那个填写个纸仔嘅问题啦。咁亦都有一啲食客呢亦都冇用到安心出行啦之类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早前呢都已经係向有关嘅部门啦，特别係食卫局同埋食环署啦，咁亦都係要求呢最好就係全线去停用呢、這个填纸仔呢个方式。咁亦都係应该係使用安心出行嘅。咁呢个对食肆嚟讲嘅话，咁其实亦都係会较为方便啦。咁当然亦都係有一啲人士或者一啲食肆呢会觉得如果全线填即係用安心出行嘅话，会唔会亦都係有一啲虚假嘅情况啊，或者喺嗰、那个应用程式嗰度亦都先排呢亦都有一啲假嘅应用程式出现。喺个核实嗰个情况之下呢，会唔会亦都係出现问题呢？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会唔会影响嗰、那个生意啦。咁呢、這个但係整体上嚟讲呢，我哋都觉得如果係用安心出行嘅话是比较方便，同埋呢对前线嘅员工呢会冇咁大嘅压力嘅。咁因为始终而家目前全香港都有应该超过640万嘅市民呢係已经下载咗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㗎啦。咁所以如果係下载咗呢个应用程式而 進入一啲場所咧，咁用嗰個安心出行其實都係好方便嘅。 OK， 嗱，黃家和，我想問咧，你之前其實同政府去傾啦，你除咗即係頭先聽你講啦，大體都係支持即係或者聽到業界都係大體嘅支持係用安心出行嘅，不過有啲係擔心，譬如做生意嗰個影響啦，會唔會有一啲？但我想知啦，你哋除咗話即係全部都如果用安心出行嘅時候，係咪都有啲要求提出？就係譬如一啲嘅條件可以放寬，譬如營業嘅時間或者每台坐嘅人數等等，係咪都有啲嘢咁提出過？政府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回應咧？ 我哋都有向政府提出一啲反建議嘅，咁亦都係就應頭先所講嘅對食肆嚟講，特別係 B 類嘅食肆咧，因為而家佔全香港嘅數目咧，整體因為有16000多間食肆，而 B 類嘅食肆都有大概11000間咁。咁如果係全線強制用安心出行嘅話咧，咁對一啲B 類型嘅食肆咧，會唔會造成嗰、那個生意上嘅影響？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建議政府咧，譬如話喺個營業時間。應該咧就可以延長嘅，譬如話去到凌晨12點啦，咁同埋台與台之間咧係應該係可以需要話1.5米嘅距離，咁亦都係可以收緊一啲到1.2米咁樣，咁呢個亦都可以令到一啲食肆咧可以擺放多啲台啊椅啊咁樣，咁这个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认为用安心出行呢是比较好一点。 Okay. 啊，即是当然有一些人士呢，譬如说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12岁以下的儿童啦，咁同埋一啲残障嘅人士嘅话，我哋都希望政府係可以豁免嘅。咁呢个政府亦都對上述頭先所提出嘅一啲建議咧，都係比較正面嘅。咁我相信咧，目前因為都估計政府今個星期內咧，都會公布即係實行呢、這個安心出行全面咁樣喺食肆推行噶啦。 OK， 咁我哋亦都係盡量支持咯。 嗱，如果都係從喺一啲政府處所都用安心出行嗰個做法睇齊嘅話咧，有啲豁免人士嘅就係12歲以下啦、65歲或者以上啦，或者用安心出行有困難嘅一啲殘疾人士啦，咁就可以用一個填紙仔嘅方法去做登記啦。咁但係呢個做法咧，就可能都要涉及啦，就係食肆要派多啲人手去幫佢哋，尤其是一啲殘疾人士或者之前提過一啲嘅失明人士，可能佢哋填紙嗰方面係有一啲困難嘅。食肆係咪可以做到咁咧？頭先你都話，即係譬如用安心出行啦，要去查嗰個人係咪一個真確嘅安心出行嘅程式，亦都可能涉及啲人手，可能嗰度已經有問題咯。如果要日後再全部食肆都用安心出行，有一啲有豁免嘅，又要更多人手，食肆有冇喺呢一方面反映過啲咩情況 咧？其實如果睇翻目前咧，有已經超過640萬嘅市民已經用安心出行嘅話，咁65歲以上嘅人士同埋一啲譬如話年輕嘅人士，佢未有譬如話冇手機啊之類或者唔識用嗰、那個安心出行啊，咁呢啲咧其實喺 B 類型嘅食肆目前嗰、那個法例之下咧，咁已經係都其實係需要第一可以用安心出行咧，或者填紙仔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已經市民咧我相信已經可以話唔係話完全唔適應點樣去用安心出行嘅。而目前嚟講嘅話，咁已經係有少部分嘅食肆咧，都仍然係有安排一啲員工咧，前線嘅員工咧去。譬如话比较严谨一啲去核实顾客嘅资料咁样，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我哋因为喺人手缺乏之下，咁喺安排人手嘅情况咧，其实都比较困难嘅，咁亦都系冇点样去每一个客人咧去核实个资料。 所以头先我就话，即系如果你 用安心出行嘅话咧，咁其实 就更加方便咯。咁、只係掃一掃嗰個二維碼，咁、就已經係可以進入個場所啦。 咁、日後會唔會要啲員工係幫手填埋？即係頭先譬如提到嗰啲殘疾人士嗰啲，佢哋根本可能填紙都有困難。 我相信就唔需要到咁即係極端咁樣要話個員工同嗰個顧客去填嗰個資料。咁、填寫嘅資料，唔通你又要即係當事人要攞埋個身份證出嚟啊，又要打個電話核實翻嗰個顧客係咪嗰個當事人咩？咁呢個其實我哋都係處一個比較係信對方嘅一啲提供資訊嘅一啲資料啊，咁佢自己填寫嘅話，其實亦都係要負嗰個責任嘅。咁而食肆嗰方面咧，喺嗰、那個執，即係而家所謂執法嘅情況下咧，其實食肆我相信咧，政府亦都係可以免除咗食肆嗰方面嘅刑責咯。咁因為之前咧，如果係食肆冇即係監管到一啲食客嘅資料嘅話，咁其實食肆亦都係屬於違規嘅，咁亦都係會受檢控嘅。咁而家咧就有個比較彈性一啲嘅處理，咁我相信咧就呢方面食肆咧就可以受唔需要受呢個刑責咯。 我見有啲報道，直情揾到一啲 A 類嘅食肆，就話佢哋都驚落實咗安排之後咧，就會影響到只能夠做外賣啦，因為啲客會少咗啦。咁因為可能揀得 A 類嘅，都直情係唔想用安心出行，同時都唔想填紙嘅。咁有冇業界反映過，尤其是 A 類食肆嗰、那個對生意嘅影響？ A 类食肆呢，如果以整体嗰个数字来讲，其实是相当少的。咁对嗰、那个我哋呢、這个餐饮业，如果喺 A 类嘅食肆个生意上来讲嘅话，咁亦都即係当然係可能会有一啲嘅影响啦。咁但係呢，其实 A 类嘅食肆呢，咁亦都如果因为一台只可以坐两个人同埋营业到六点钟，这个时段咁，如果要进入呢啲场所嘅话，其实我相信唔系话全部嘅人咧，或者顾客咧都唔适用或者唔能够用嘅、那个安心出行嘅，咁只系佢用唔用嘅啫。如果佢唔用嘅话，我哋亦都好难话喺全香港16,000多间食肆就冇可能单纯净系豁免某小類小數目嘅一啲 A 類嘅食肆，咁呢個咧亦都係對其他嘅顧客啊，其他嘅食肆咧係唔公平嘅。 Okay. 咁而睇翻咧，如果而家已經有咁多市民下載咗安心出行嘅話，咁始終咧大家去進出一啲場所，譬如係政府嘅一啲場所又好，或者而家如果係强制食肆嗰方面嘅所有嘅场所咧，咁逐步咧，亦都系会令到一啲唔愿意用安心出行嘅人士咧，都慢慢会转用翻嘅。咁所以其实嗰个生意上，虽然可能短期内对某啲食肆系有一啲嘅影响，咁但系咧中长远嚟讲咧，我相信个影响就应该冇。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黄家和，因为我见近日失业率咧喺饮食业界嗰度咧就系有成7.7%嘅，讲紧8至10月，咁啊高过整体嘅失业率4.3%啦。系咪而家真系好难请人啊？有冇话边啲工种特别难请？同埋而家即系话年尾都可能系一个即系婚宴嘅旺季啦，系咪更加令到人手短缺咧都？ 人手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啦。咁而家政府公布出嚟个7.7%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少少覺得奇怪嘅，因為呢個數字咧，我哋認為，譬如話之前舉例，譬如一年前，我哋全香港餐飲嘅從業員咧，大概有260,000人以上嘅，咁但係直到而家咧，其實嗰、那個從業員嘅人數咧，已經係跌到大概係200,000以下添。咁政府所用嘅數據嘅話，會唔會係基於之前嘅一啲人 在職嘅人士嚟到做一個基數咧，咁而令到嗰個 7.7 個數字係咁高咧，而目前我哋真係請人係非常之難嘅，咁無論係大小嘅食肆、酒樓啊，中小嘅食肆咧，都請唔到人。咁同埋咧，就算請人嘅話咧，我哋亦都係全大部分啊，都係用一啲臨時工嘅形式。咁所以如果係計算嗰個失業率嘅數據嘅話，我就唔知道政府咧會唔會有呢兩個數字上咧係可能要澄清啦。第一就係個基數嘅問題，第二咧就係、是、一啲臨時工或者炒散啦，咁佢哋嘅人數咧會唔會都納入咗？在那个从业员的计算范围之内，如果没有计算下去的话，其实那个数字可以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以目前我们那个状况的话，我相信我们那个失业率呢，在业界的失业率呢，应该是可能是低于 3% 的。那比起现在整体 4.3% 应该更低的。 OK， 有冇咩边啲工种系争人多啲嘅？楼面定系厨房？ 楼面同埋厨房啊，咁因为两个工种咧，其实都首先楼面嗰方面咧，以往我哋亦都系用好多一啲譬如话新移民啊。咁、但係過往呢兩年嚟呢，其實新移民嘅數字呢亦都係減少咗好多，亦都係因為限聚嘅問題啊、防疫嘅問題啊，好多一啲新移民呢都冇嚟到香港。咁、 okay, 過往有成一年5万人嘅一啲新血呢，有部分亦都係入咗餐飲業嘅。咁但係呢，以而家嘅狀況呢，咁其實我哋請唔到呢啲人、咁年长嘅又退咗休，咁所以咧亦都系非常之难嘅，难请人。 OK， 好，唔该晒黄家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嚟嘅。咁各位观众听众，头先讲到有啲报道都话啊，如果全部餐厅都要用晒安心出行，可能今个礼拜咧就会公布啊有关呢一个嘅措施。你自己作为食客嘅话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嘅。啊，另外啦，头先都讲到即系呢一个安心出行啦，喺一啲嘅政府处所咧，今个月初咧都系要入去嘅话咧，都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咁有啲豁免嘅人士嘅，12岁以下啦，65岁或者以上啦，以及系用安心出行有困难嘅一啲残疾人士，就可以用填表嘅方式去代替嘅。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咯，有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黄俊恒，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 早晨，黄俊恒，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有啲消息就话，除咗一啲政府处所啦，之前而家就话嚟紧可能喺一啲餐厅，无论 A 定 B 定 C 定 D， 总之全部食肆咧都系入去嘅话咧，要食嘢嘅话咧就用安心出行嘅，咁唔可以再填纸仔啦。点睇啊？对于一啲失明人士嚟讲，呢、這个安排， 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其实一定有一班视障朋友系用冇安心出行嘅，咁變咗政府一個嘅政策話強制使用嘅時候，咁會唔會好似政府處所咁樣樣有豁免咧？嗱，呢個係第一個嘅問題。當然有豁免之後咧，其實仲有其他連帶連串嘅問題啊。舉個例就係、是、點分辨殘疾人士咧？即係即係食肆嘅職員可唔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可以填紙仔啦，咁。食肆嘅同事又幫唔幫到手，或者會唔會有人手去幫到我哋呢？咁同埋就係啦，如果要用有啲客嘅朋友可以用安心出行嘅，咁佢哋有冇一啲配套，以至佢哋可以用到，同埋知道個安心出行個 QR code 喺邊度，咁佢哋可以用到呢？咁再者啦，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要紙仔咁樣啦，咁要填身份證 number 嘅。咁相信 number 對於人，對於我哋嚟講，即係市民嚟講啦，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私隱資料。咁嘅私隱嘅問題可以點保障咧？嗱，呢啲都係我哋關注嘅問題嚟嘅。 即係你意思，譬如有人幫手幫佢哋填，但可能都要講一啲資料，譬如一啲身份證號碼出嚟。咁呢個都可能會令到周圍啲人聽到，可能出現一個私隱，即係俾大家知道嗰個問題，係咪咁嘅意思？ 對啦，對啦，可能有時有啲可能一下都未必好記得嘅，咁你攞出嚟俾佢抄嘅，咁即係如果有個極端啲嘅情況就係、是你未必記得曬嘅，咁要攞出嚟俾佢抄嘅，咁點咧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私隱擴張嚟嘅。 但而家我見譬如 B 類食肆，你如果唔用安心出行嘅話，都係要用填紙仔嘅方式啦。咁一啲視障人士佢哋係點處理㗎？係咪都係要講出嚟，或者拎個身份證俾人幫手幫佢寫咁定點㗎？ 都係嘅，而家嘅情況即係都一定係咁樣，你冇辦法㗎。一係就即係即係話俾佢聽，叫佢幫你填啦。一係你如果你唔記得嘅，或者你記得準確嘅，咁你就一定係攞身份證出去抄㗎，即係基本上你都冇乜其他選擇。 有冇話影響到佢哋話唔去某一類型嘅食肆嘅咧？其實 即係我又未收到啲人話唔去，但係咧大家都有會有一個咁樣嘅關注喺度咧。即係我哋協進會失明協進會啦，其實喺政府實施咗話強制入政府嘅處所要掃安心出行同埋呢個豁免嘅安排之後咧。已经收到不少的市政朋友呢 就。王俊恒，因为时间差不多，转头回来再找你倾一阵，刚才讲到这一点，转头再打给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名今个月抵港检疫的住客在一个星期内确诊，两人分别入住的房间位于酒店同层，逗留日子重叠四日。卫生署正调查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表示，相信首先确诊使用气阀口罩的患者是源头个案。翻查閉路電視發現，患者打開房門的時候，有一半時間都沒有戴上口罩，令病毒容易走出房間，經空氣傳到入住對面房間的檢疫人士。法國總理卡斯泰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將自我隔離。卡斯泰的辦公室說，卡斯泰在其中一名女兒確診之後，立即接受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隔離10日期間將會繼續工作。卡斯泰當地星期一早上在布魯塞爾與比利時首相德克羅會面，陪同他出訪的包括內政部長達爾馬寧等高級官員。比利時政府說，德克羅和四名部長將接受檢測，在取得陰性結果前會接受隔離。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中美球手將組合出戰世乒賽混雙賽事，国家队选手林高远将会同美国选手张安拍档，美国选手卡纳克就会同国家队的黄敏旭组合参加当地星期二起在休斯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林高远说，很高兴同张安拍档，自己目前不是中国顶级运动员，但对方是美国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同張安拍檔的最大好處是對方會講中文，希望兩人能夠盡快進入最佳狀態，產生良好化學反應，努力取得出色表現。中國乒協主席劉國良說，一直思考怎樣透過體育賽事增進兩國友誼。中國乒協聯同美國乒協向國際乒聯提出混雙中美跨國配對，奏响新时代乒乓外交新篇章。美国威桑星州汽车冲向圣诞巡游人群，导致五死四十八伤的案件，警方将寻求以故意杀人罪名起诉39岁司机布鲁克斯。警方表示，案发前布鲁克斯似乎逃离一场家庭纠纷，之后揸车冲入巡游队伍，似乎没有任何的动机，亦都相信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表明涉及恐怖主义。一名警员曾经向疑犯开枪，但为了现场其他人安全而停止。警方确认遇难的四女一男介乎52至81岁，医院说送院伤者当中有18人是儿童，其中6人危殆，3人严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1，日元114.75，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人民币6.387，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25，欧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7美元，卖出1810.19美元。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清凉多云，

飯咧，或者你自己就一啲餐廳嘅員工或者係老闆咧，有呢個新措施，你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嘅。咁啊，另外同頭先咧就同緊咧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咧黃俊恆傾嘅，繼續同佢傾先。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王俊恒。刚才就讲到话，食肆如果全部用晒安心出行啦，都想了解一下一啲视障人士嘅睇法嘅。刚才就问到啦，会唔会都咁嘅情况之下，会令到一啲视障人士可能佢哋出街或出外嗰个意欲都有影响到啊？你刚才就话暂时未听到啲咁嘅情况系嘛？ 嗱，即系我哋未收到正式嘅反应就话我唔去啦咁样样。不过我哋好相信咧，就系如果呢个正措施真係實施嘅時候咧，真係會有視障朋友係卻步，覺得麻煩啊。咁既然咁麻煩，我又擔心會唔會俾人執法，要會罰錢。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就去少啲啦。咁樣我相信呢樣嘢會發生嘅。如果真係喺即係食肆裏面去實施呢個情況嘅話， 我想知道過往一啲視障人士咧，會唔會都因應要用安心出行或者要填紙而揀一啲食肆？譬如而家 A 類係可以唔需要做安心出行啦，唔需要填紙噶嘛？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去選擇一啲食肆嘅？對佢哋嚟講， 我諗對佢哋嚟講就係、是、即我諗視障朋友啦，或者我自己都好啦，就係、是、如果我一個人去食飯啦，咁我都會去揀一啲即係最少都 B 類啦。即係因為倒翻轉嘅就係、是。要送安心出行真係有啲麻煩嘅，咁倒不如就係去A 類或者 B 類嘅城市，咁就會容易啲咯。呢個係真嘅。 咁佢哋就要譬如填紙，譬如你講 B 類填紙都要揾朋友幫手，或者揾啲餐廳職員幫手噶咯。而家 係咁，但係變咗就即係都冇辦法啦，因為即係而家好似係即係填呢、這個姓名同埋電話 number 就可以啦嘛，你唔牽涉身份證，咁變咗私隱嗰個問題會。即係冇咁緊張啦。咁而家你噏到你嘅名，你噏到你嘅電話 number， 人哋幫你填，咁基本上都可，即係我個人嚟講啦，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你話去到用政府嗰個要求，要登入身份證啊、成啊，咁變咗咧成件事就好唔一樣啦。 嗯，你哋建議點咧？因為而家究竟是咪今個禮拜真係落實會做啦？未知，有待公布。是咪真係會有一啲豁免情況俾一啲殘疾人士都係未知嘅？你希望如果真係做嘅話，全部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有一啲豁免嘅情況，係你建議係應該點樣做咧？ 嗱，一個好最理想嘅做法咧，就係、是如果可以啊，即係睇下政府點樣考慮啦。咁我哋作為市長朋友，我哋最希望就係、是、最簡單啦。如果你殘疾人士豁免嘅。咁你我哋舉個例，我哋俾個殘疾人士登記證你，你記低係殘疾人士登記證嘅資料，咁即係可能因為殘疾人士登記證多個 number 噶嘛，咁你變咗用呢個嚟代替咗呢、這個身份證嘅號碼，咁對於視障朋友嚟講，縱然都係一個個人資料啦，但係相對嚟講嘅敏感性比較低一啲，咁基本上大家可以。有機會接受的機會會大一啲，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或者有另一個諗法嘅就係、是、我可唔可以有個固定格式嘅紙仔，讓殘疾朋友、視障朋友可以揾自己即係相熟嘅朋友，或者有啲視障朋友剩餘視力嘅，咁喺屋企自己用一啲輔助嘅儀器填咗先，然後先至放，然後先至去到就交俾嗰、那個員工咁樣去記錄翻個可能係進入嘅時間啊，咁樣樣嘅情況，咁係咪都係另一個可行嘅法子咧？咁樣呢啲我諗即係純粹係啲建議啦，但係希望政府去考慮啦，因為我哋其實最期望嘅就係政府去推出呢一啲新措施嘅時候，會考慮到呢啲殘疾朋友啊，一啲即係唔係話大多數群體，即係一啲少數群體嗰啲特殊嘅需要啦，但係呢、這個。即使是少數群體都好啦，呢、這個特殊的需要其實對佢嚟講係必須 的。嗯，而家嗰啲殘疾人士登記證咧，係咪所有視障人士都有，定係都要某個程度嗰、那個嘅殘障嘅程度去到？ 係某個程度，係某個程度嘅。不過咧，佢相較於即係基本上佢大部分嘅視障朋友啊，都會有殘疾人士登記證噶啦，即係。我哋好相信呢个系一个比较好嘅接触嘅方法啦。如果 可以的話，因為當然不是百分之一百所有視障朋友 都有，因為有時他的視障程度輕一點的時候他未必會拿得到，但是呢、以我們、協進會的數據來說，大部分即是超過四分三個我相信的、會員朋友呢都是有殘障身體症。 我見有啲提議咧，就話叫做係咪可以個譬如殘疾人士又好，長者又好，拎一個二維碼叫做即係逆向掃描，即係有個食肆嘟翻佢哋自己嗰個二維碼咁。有冇聽過類似呢一啲嘅建議，或者你自己點睇咧？又 嗱，逆向掃描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咁樣樣因為對於視障朋友嚟講咧，如果佢可以用到安心出行。其實掃二維碼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都係一個方便嚟嘅。咁所以你話如果有逆向嘅，咁用到智能手機嘅視障朋友咧，咁可能都可以幫到手。但係咧，呢、這個就 cover 唔到嗰啲用唔到智能手機嗰啲嘅視障朋友啦。咁就。即係呢個要考慮咯，即係我哋開放嘅，對於唔同嘅方法，只要幫到手嘅、 okay. 每一個方案，我哋都會考慮啦。 另外我就想問啦，其實11月1號起其實已經係喺一啲政府處所入去嘅時候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啊，除咗一啲嘅獲豁免人士啦，包括一啲即係用唔到安心出行嘅殘疾人士啦，咁有冇聽到實施咗幾個星期啦？啲視障人士有冇適應到成個措施啊？或者聽到嗰啲求助情況又如何咧？ 其實就頭先我哋都以即係因為食肆一出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嘅反應都大嘅，就變咗每日我哋同事都收唔少嘅視障朋友嘅電話，就話用唔到啊，好關注啊咁樣。我相信咧大家都會遇到唔同嘅狀況嘅，因為喺唔同嘅處所、唔同嘅工作人員、唔同嘅工作態度，或者對於殘疾人士佢嗰個識別啊、性啊呢一啲都唔係完全一樣啊。咁所以呢個別嘅個案我哋陸陸續續都收到嘅，就唔同嘅地方啊有得困難啊，或者係仍然好擔心啊，所以會減少去一啲嘅政府嘅處所啊，冇必要都唔去啦咁樣樣，即係都會收到呢一啲咁樣嘅訊息嘅。 OK， 睇翻咧，其實而家啲即係政府推嗰啲程式咧，都有啲無障礙功能噶嘛。而安心出行嗰個無障礙功能係幫唔到你哋太多一啲視障人士嚟講，定係點啊？ 點解咁講呢？你睇佢嘅功能係得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用嘅時候，例如你掃二維碼，你知唔知二維碼喺邊呢？嗱、呢個係嗰、那個問題嚟嘅。嗱，喺手機裏面可以用得到，我撳到佢出嚟，好啦，咁但係我撳到佢出嚟啦，我要影個二維碼嘅時候，個二維碼喺邊呢？我角度啱唔啱呢？我位置啱唔啱呢？嗱、這個呢對於視障朋友嚟講咧，係一個挑戰嚟嘅。如果佢用緊安心出行嘅話， 即係呢個就唔係淨係個程式問題啦，係連埋嗰個二維碼究竟點樣揾到嗰啲嘅配套問題。 對啦，對啦，對啦，對啦，呢個係我哋都期望嘅。如果可以嘅話，依一啲二維碼可唔可以凸起咧？或者係有啲點字嘅標示咧，或者突出嘅標示咧，咁以至到視障朋友可以揾得到咧。嗱，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嚟嘅，即係。我啲可以用到安心出行嘅朋友。 OK， 好啊，唔该晒黄俊恒，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唔该晒。 好，拜拜。黄俊恒咧就系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讲到有报道就话嚟紧可能好快啊，所有嘅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啦。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头先倾到嘅失明人士或者一啲残疾人士咧？点睇呢一个措施？讲到就系安心出行扩大用嘅范围，或者你系其他市民又好，点睇今次呢个措施咧？1872311嘅。另外想同大家倾下，见到就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啦，咁啊上个礼拜六起咧就系香港。考察四日啦，咁啊，寻日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好似指定检疫酒店之一嘅湾仔帝城酒店啊，雷显利油麻地社区检疫中心啊等等咁。咁较早前咧，亦都见到咧话系去过机场，就了解内地航班啦，同埋国际航班啦，分隔嗰啲嘅措施啊咁样。嗱，点睇咧？又揾一位嘅专家同我哋倾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子超。不过我想讲内地专家嗰个部分之前咧，都想头先即系头嗰一段时间咧，同大家倾到就系安心出行，如果扩大到去所有食肆嗰个嘅做法，有啲报道咁讲嘅。你自己点睇啊？喺而家嗰个嘅防疫工作嚟讲，呢个新措施嗰个意义又喺边度咧？ 嗱，因为嗰、那个食肆咧，因为佢都有一个风险喺度啦，因为你最主要除口罩同埋一个比较细嘅环境咧，大部分食肆。嗰度有啲近距離嘅一啲嘅飛沫啦，同埋成個個空氣傳播風險咧，嗰度係需要有一個譬如話好嘅一個個追蹤嘅系統咧，嗰度係需要嘅。咁就變咗而家係問題係點處理一啲有特殊困難嘅人咧？因為我哋嗰、那個安心出行嗰個軟件咧，其實有一個就係話你要用人嗰個操作啊。同埋掃描嗰度咧，係比較即係話係多咧，你就只係適宜咩咧？即係話唔係太多人，人流比較少，同埋嗰啲即係本身操作嘅人嚟講咧，本身佢哋冇乜特別嘅其即係話各方面嘅障礙咧。咁即係我哋而家暫時就唔能夠做到一個自動，即係話係將嗰、那個即係話記錄咧係上載去譬如部機度咧。咁呢啲可能政府都要考慮嘅。如果第日係有一啲嘅，譬如話藍牙功能啦，能夠喺呢啲高風險場所能夠自動上載咧，可能係會減少咗呢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而家用緊呢個軟件咧，如果你係去一個好細嘅環境度咧，係譬如話有風險嘅細嘅環境度掃咧，就有啲易啲。但如果你去到一啲譬如話好大型嘅商場，你根本上日日人流講緊係數以萬計，甚至乎十萬計嗰陣時候咧，咁其實你數同埋唔數入面咧，其實唔會有一個特別嘅，真係話你有個接觸嘅風險嘅意義喺度，你就可能會產生好多噪音啦。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平衡啦。有陣時即係話，你係度度都要數嘅，你令到度度都人擠塞嗰陣時候咧，本身已經有一個即係話接觸嘅風險。而调返转头呢，你如果嗰度數嗰度呢唔能够有一个所谓时空，即係话係一个重叠嘅一个嘅功效呢，你就唔知道嗰度系咪真系有风险嗰时候呢，又会制造好多噪音呢，嗰度可能系真系要去諗諗㗎。 Okay. 反而我哋个公共交通度呢，系我哋嗰、那个即係话比较紧密接触同埋有传播风险地方呢，是一个我们暂时一个缺口来的。究竟安心出行怎样能够是有效率用在一些的譬如公共交通，譬如地铁的车厢里面，那些可能政府要去想想。 嗯，即是你觉得港铁巴士这些要用安心出行，因为那些地方正常来讲你不会吃东西不会除口罩的，应该未必大一点的风险。 逼你逼人逼在那些位置很近距离戴着口罩呢，對於個 Delta 變種病毒又個空氣傳播風險比較高咧，其實唔係絕對冇風險嘅。咁變咗喺嗰啲地方咧，如果能夠有一個自動記錄嘅，咁就會比較係穩妥啲。當然咧，由於我哋而家大部分人都用緊八達通啦，巴士上面都仲可以利用個八達通嗰個追蹤，但地鐵咧，你入咗去閘入面唔等於你有接觸，所以嗰度入面咧，你係唔同嘅車廂度咧。如果能夠有一個自動嘅，譬如話你去到嗰度有一個自動嘅，譬如上咗你手機有個記錄咧，嗰、那個就會比較上咧就會真係話追蹤到咯。 OK， 嗱，另外頭先都講到啦，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咧就嚟香港考察幾日啦。頭先都講到去過機場、去過檢疫酒店、去過社區檢測中心啊、貨櫃碼頭等等去睇過嘅。就咁睇，你有冇睇到內地其實最重視即係香港嘅防疫工作邊一啲範疇，或者係咪真係意味住即係有啲講法就話啊，都係通關在即㗎啦？咁樣都你自己嘅評估係點咧？ 我諗佢哋嗰個行程就多方面嘅，各方面有睇。不過佢哋第一站就似乎去咗我哋機場先啦，我諗嗰樣嘢都係應該嘅，因為機場我哋主要嗰個輸入風險嘅來源啦。咁同埋內地入面呢，其實自從喺南京六口機場有個譬如話一個爆發牽涉到好多個省市嗰陣時候呢，佢哋喺呢方面呢係比較上係即係話係全面都係收緊咗機場嘅防控。我哋香港嗰個做法呢，由於只係得一個機場呢，其實點分到一啲嘅即係外地嘅航班同埋一啲嘅國內嘅航班度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考驗。因為唔淨止喺機場度你要分開個氣流啊、物流啊、人流呢， 在那個本身的入面的，即是說在機場以外入面的這個物流和人流那裡，究竟有沒有辦法能夠會分得到呢？尤其是同一間公司的兩批的員工啊，很多的問題可能呢那裡是雙方要交換一下意見，就是怎能夠那裡做得穩妥呢。二來就是說我哋而家嗰個，譬如話對一啲嘅豁免人士嘅安排咧，同內地嗰、那個喺啲機組人員嗰啲咧，仍然有一個比較大嘅差距。因為內地入邊咧，我諗佢最低限度都係話佢哋出社區之前都14天嘅，即係話一個嘅隔離。而香港我哋暫時未做到嘅。究竟呢啲雙方能唔能夠，譬如話有一個統一嘅理解同意見咧，可能都要睇兩邊，即係話佢哋真係嗰個交流之後有冇咩特別嘅建議咧？ 嗯，所以即係你都要睇完之後，啲專家睇完之後，睇下佢哋再交流係點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而家有啲報道所講啦，下個月有啲話初啦，有啲話再後期啲下個月啦，總之就係、是。全就話可能都會通關啦，你覺得係咪都係話而家咁講分配額，某一類型嘅人咧就係優先俾佢哋做到通關先？你覺得係咪呢個方向咧？應該 嗱，我諗一定係有配額嘅啦。一來你要處理咧，即係話你本身有一個，即係話我哋已經咁多日年，咁多年幾兩年入邊咧，好多時候翻唔到去咧，你係要檢疫咧，你始終有一個好。即是说是堆积了很大的要求那个需求呢，你一定是有个配额来调节的。那就说你那个配额入面呢，他初时要试看是有没有风险呢，我想他一定不会太高的了。如果你是譬如得千人到的，我想你都是会应付一些譬如说真的会比较急的是有需要的。那我想他现在主要都是商务和家庭。那但是最主要就是说那个配额就一定是初时一定是不够的了。咁你始终都系要有一啲比较急嘅，同埋一啲嘅容易核实嘅一啲嘅原因咧，你可能会俾咗优先佢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又好难做嘅。如果你个个都俾得太阔嘅，你根本上就一定系增多足少嘅。咁同埋你唔系翻唔到内地嘅，咁只不过话你要急翻去，咁你先至系话系唔能，即系话唔能够经过检疫正常嘅检疫啫。喺咁嘅情形嚟讲咧。佢嗰個配額度咧，可能真係會俾一啲真係話有急事咧，家庭嘅急事啊，嗰度可能要俾一啲嘅優先咯。 OK， 另外想問一下梁子超醫生呢、這個一個意見咧，就係、是、因為我見之前就話富豪機場酒店咧，上個禮拜有兩個同層嘅男士咧，就係、是、先後確診呢個變種新冠病毒啦，咁佢哋嘅病毒基因排序都係一樣嘅。咁啊，見到政府專家顧問啊袁國勇咧，尋日係話發現咧，即係嗰個印度籍嘅其中一名嘅男子咧，就係戴咗一隻叫做氣佛口罩，咁就話呢種口罩咧噴出嚟嘅病毒咧係未經過濾，咁加上佢啊當時喺酒店開門嗰陣咧，一半時間咧都係冇戴口罩啦，咁啊同埋房外面嘅空氣流動不足啦，咁令到啲病毒停留嘅。咁另外佢都特別提到呢種氣佛口罩咧，就係奉勸啲市民咧，尤其是啲外國翻嚟嘅人咧，就唔好用，咁就應該用翻外科口罩。你自己覺得氣佛口罩市民去用係咪一個咁大嘅問題咧？ 因为我哋而家用嗰个口罩入面呢，最主要嗰个功能呢，其实系源头控制嘅。当然呢，自我保护都系一方面嘅功能，但系呢，其实就个源头控制呢，对一个空气传播风险嚟讲呢，佢嗰个效率呢，其实就好过即系话你系本身呢，即系自我保护嗰边。而呢个气佛口罩呢，根本上就做唔到源头控制嘅。其实我哋以往呢，喺一啲譬如你公开考试嗰时呢，都讲到明呢系唔用得呢啲气佛口罩嘅。只不过呢，我哋而家喺呢啲嘅安检度呢，其实喺呢啲咁嘅检疫度呢，我哋冇一个比较好嘅规定，其实应该都要有一个明确规定。其实呢，我哋嘅检疫酒店呢，由于嗰个环境嗰个因素呢，同埋佢嗰個氣流基本上都係由個走廊走入去嗰、那個，即係話係房入面咧，即係基本上，其實任何即係話打開門嗰陣時候咧，就係、是、話你一定係強制佢都係一定係要戴一個好嘅口罩，同埋要將個開門同埋即係話佢喺走廊入面嘅任何活動咧係減到最低咧，先可以減低嗰個風險。同埋因為始終咧，即係話係有一個。 即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用紧的方法呢，其实我们控制的空气传播呢，用一个稀释的方法呢，其实个效率呢不是说真的那么高，就是对一些病毒性的感染呢，有大量病毒排放的情况呢，其实最主要都是要控制任何开门同埋走廊的活动，控制到去最低。如果真的有啲咁嘅，譬如话系即系要做呢啲，一定要戴好个口罩。 嗯，但系知呢啲气阀口罩，因为我见另一方有啲意见又话啊，其实都起码挡到大部分嘅飞沫噶。如果嗰个人有确诊嘅话，戴咗呢啲口罩都可以挡到一定嘅程度嘅病毒，系咪可以咁讲咧？ 飞沫咧系嗰个问题系比较少嘅，但系而家越嚟越多嘅一啲嘅，譬如话实验室啦，同埋实际上一啲嘅真实世界数据咧，似乎个 Delta 变种病毒咧，由于佢有嗰个好大量嘅病毒嘅排放咧，喺个呼吸啊，同埋好多一啲嘅活动度咧，可能都有好多嘅，譬如带病毒嘅气溶胶咧，喺一啲高排放嘅病者度咧，系传出去。咁其实呢啲咁嘅空气传播嘅证据开始系越嚟越多咧，我哋就唔能够忽略呢方面嘅问题嘅。 Okay.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同我哋讲到之前袁光教授讲啊，即系有一啲嘅喺检疫酒店嘅人士咧，就佢确诊啦，都发现佢哋戴一种叫气阀口罩嘅情况。所谓气阀口罩就系佢哋咧有一个嘅单向嘅排气口，咁啊佢哋呼气嗰阵咧就会经呢个口度排出嚟啦。咁原意就话呢啲口罩可能会戴嘅人士可能会系舒服啲嘅，不过话过滤嗰方面咧就未必过滤得咁好。转头翻嚟嘅千禧年代 之后，能够将该校七成半嘅接种率推高到九成。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预计，当青年接种率达到九成几，几百间中学就可以全面恢复全日课程。呢个系明报报道。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根據疫苗計劃網站數字估算，接種率現在已經達到六成九，預料能夠在今日或者明日內達到七成大關。按照年齡組別分析，年輕一族和中年人士首針接種率都超過七至八成，但是長者接種率就偏低，尤其是八十歲或者以上長者只有一成七。行政会议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提议，除了继续派外展队到安老院舍之外，下一步可以上门为行动不便的长者打针。星岛日报报道。 南华早报报道，正在本港考察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继续行程。消息透露，内地专家建议香港可能需要在机场加强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检视机组人员的检疫豁免安排。因为机场是重要关口，防止输入个案进入社区，因此当局应该尽一切可能阻截输入个案。不过消息人士都指出，内地专家团对香港整体采取的防疫措施感到满意，又透露本港能否最快和内地在下个月通关，将会视乎今次考察的结果。南华早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富豪机场酒店一星期内有两名隔离检疫住客先后确诊，两个人住在同层斜对面房，基因排序结果显示两个人的病毒基因完全相同。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之后估计，首先确诊使用气阀口罩的患者是源头个案，形容气阀口罩是自私口罩，只有吸入的空气有过滤，而喷出来的空气就没有过滤，因此一旦使用者受感染，有机会经气阀将带病毒的空气喷出。他呼吁市民有足够口罩供应之下，应该使用外科口罩。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劳德会推出酒店式过渡房屋，部分房间可以望到海景，即日起接受双职已婚人士申请，最快下个月中入伙。项目提供30个房间，面积是147至185平方尺不等，月租是3900元起，包水电。劳德会正筹备另一个酒店式的过渡房屋，位于深水埗南昌街，最快下个月接受一至二人住户申请。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21岁的少女因为胸口痛到医院求医，在抽骨髓检查前突然因为急性心肌炎引致心脏停顿，虽然抢救成功，但终于在大半个月后去世。经过四日研讯之后，死因庭四男一女陪审团经过超过三个钟头商议，一致裁定死者死于自然。 本個案死者在2017年1月4日去瑪嘉烈醫院求醫，22日之後死亡。《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富豪機場酒店懷疑出現空氣傳播，初步相信是由於有患者打開房門的時候，一半時間竟然是沒有戴口罩，而即使有戴口罩，也都只是戴上氣閥口罩，根本不能夠阻止帶有病毒的空氣噴出。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指出，所有市民都不應該用氣閥口罩。社論說，不排除有市民並不詳細知識氣閥口罩的不足，政府可能需要向市民加強這方面的資訊。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歐洲疫情惡化，奧地利昨天起全國再度封城，德國亦都指強制打針將會無法避免，間接承認和病毒共存政策失敗。社論說，香港需引以為鑑，堅定清零路線，防疫更加不能夠有所鬆懈，尤其正在本港考察的內地專家團所提出的意見，將可能出現的疏漏地方盡快堵塞，順利實現通關。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香港路德會和觀塘一間酒店合作推出過渡性房屋，被輪候公屋超過三年或者是住在不適切居所的雙職夫婦申請入住。社評說，香港有不少空置率較高的工廈酒店，政府是應該認真研究在政策上拆牆鬆綁，給條件適宜的工廈和酒店改造為過渡房屋或者資助房屋，並且開放給商界參與，滿足基層市民住屋的迫切需要。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中国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罕有主持纪念峰会，正式宣布双方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社评说，面对美国总统拜登积极重返印太，中方重手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以免双边关系因为白宫挑拨离间骤起波澜。经济日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马料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马料水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天富海湾。咁而公主道去洪隧方向啦，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就近住爱民村啦，一宗咧就系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收费广场对出嗰宗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去近住爱民村嗰单交通意外咧就未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啊，就系、是、公主道去翻洪隧方向啦，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咁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骏发花园，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头先讲咗啦，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啊。咁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咧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啦。去翻旺角方向，应该是太子道东啊，太子道东天桥去翻旺角方向啦，比较车多噶。咁啊，因为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彩虹道。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彩虹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 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那些年，张维基。 二十四节气嚟到小雪，衣食住行我哋要有所调整。衣要着翻多件厚衫，食千祈唔好麻木进补。住天气冻，闩翻啲窗，不过要注意室内空气要流通。行有啲朋友做多啲运动，甚至乎开始游冬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张维基同你一起进入小雪。 2021年11月23日，12至17岁人士下月二日起可预约及接种科兴疫苗。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升至1.1%，电费及菜价升幅扩大。 油塘冷冻仓库火警一死两伤。消防指有毒气体增救援难度。 美国威斯康星州汽车冲向人群，酿成5死4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又讲到有一些报道引述消息，就说最快今个礼拜就会政府公布即所有的食肆的食客都要一律入去的时候是要用到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扫这个二维码的。我们都问到食物及卫生局，他的回应就说为了持续加强我们的即本港讲的即疫情的防控能力，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安心出行的使用情况，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研究进一步在更多的处所，包括餐饮业务以及表列处所，严格推行使用安心出行，并且适时公布最新的安排。这个就是食物及卫生局的回应。继续大家听大家的电话，电话旁边就有吴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早晨啊，主持。咁咧，我咧就讲翻我喺富豪机场酒店检疫嘅期间嘅经验嘅。 嗯，几时嘅事 咧？系我喺11月17号都完成个检疫啦。咁咧，即系因为呢个啱有呢个发生5.11.2、5.11嗰个啲房间嘅感染问题啦。 即系讲紧嗰两个同层感染嘅男子，就5.11.1、5.11.2嗰个号房。系 ，OK， 好，继续。 系啦。咁咧就我都一直覺得咧就喺即係當我入住酒店嗰時咧，就一俾就俾咗10张纸以上嘅解釋咧，就話呢個衞生署啊，或者係話你要檢疫嘅警告啊，所有好多好詳盡嘅，有8种文字嘅。咁咧我就覺得咧，如果你係喺淨係喺個門口度黏咗個 sticker， 就係話一定要戴口罩嘅，咁咧已經咧係已經係提有個好好嘅提示啦。跟住咧，你開親電視咧，要強制你咧就有一分鐘嘅視頻咧，就解釋咧嗱，你開門咧，你要睇下對面有冇人開門先，因為大家一個空氣有個即係叫做有對流嗰陣時咧，你就會有感染啦。呢啲係好容易做到嘅啫，即係有卡通形式啊，或者係。咁去表達咧，即係就算我唔識未必識英文、中文或者其他嘅咧，咁嗰啲外國人士你都會明白到咧，原來咧咁樣會扯咗啲氣咧，就會有嗰啲空氣會有污染傳染嘅咯。 但你覺得佢哋係你覺得佢哋係真係唔知道要多啲資訊去提，定係根本佢哋唔特別想跟住話咩開門又要戴口罩定係點咧？即係佢哋係有冇意識去做呢件事啊？你覺得？ 嗱，我肯定咧，港人咧就有意識嘅，但係咧我都感到好自豪咧，我哋係會即係會注重呢樣嘢嘅。但係我唔能夠話俾其他即係外國人士嚟到咧，佢會有咁嘅意識咯。咁如果你係用好簡單嘅圖片嚟解話俾你聽。咁你就要咁樣有咁嘅情況嘅，咁你就要小心開門嗰陣時咧有咁嘅情況啦，同埋一定要戴口罩咧，咁就變咗咧，大家有嗰個提示咧就會好好多咯。因為文字上嘅嘢咧，我一攞到成10张嘅嘢，咁我每一個高呼咗佢咧，我都講真佢睇完我都唔係好記得啦，某種嘢會記得，有啲嘢唔記得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係佢哋即係唯一嘅娛樂就係睇電視啦。你開親電視咧，佢就強迫你啊睇咗呢幾個圖片先。咁咧你就即係每次 remind 你自己 啊，有咁嘅要動作嘅噃，同埋大家要提高個意識喎。因為咧好似講親都係話你唔會感覺到你戴口罩係啱，但你唔會知道對面開門嗰陣時咧嗰、那個問題咧，或者你你會有嗰、那個交叉感染咯。 明啊，即係可能對面嗰度對面嘅情況係點咧？自己做好，可能對面嗰個人係咪真係跟足指引去做好咧？啲都未知嘅。呢、這個吳女士頭先係講到佢喺住過富豪機場酒店嗰個嘅經驗啊。另外，左鄭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 早晨，鄭生，請講。 我想話咧，呢、這個安心出行嗰度咧，我哋係即係差唔多失明噶啦，幾乎就智障嘅我而家就係、是，但用嗰啲智能手機咧，根本就冇可能可以用到嘅，因為佢嗰個畫面咧，你一掂佢，佢已經負彈彈好多嘢出嚟噶啦。你一掂佢已經係即係完全係唔知道個畫面係點樣嘅，咁我點可能會用到咧？ 即係佢有聲提示你，但係你根本都唔知對住邊度啊，或者實際個用嗰度都未必幫到你係嘛？就算佢啲無障礙嘅方法都 係啦，因為基本上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我哋呢啲咧，差唔多系净系睇到个光嘅个光度嘅啫，系个画面系睇唔。我相信应该好多都应该系咁样嘅。好似头先嗰位之前嗰位先生讲，话其实我哋智障嗰啲唔系唔想，系真系用唔到，同埋我哋出街咧系有问题嘅。其实已经系。慣咗去嗰度就係嗰度㗎喇，你想去第二度都去唔到嘅，根本上就。 我想問填紙仔幫唔幫到你哋呢？或者 填紙仔有，佢有幫，但係我哋係真係用唔到。我連打個電話，我買咗部智能電話，即係都要兩三年前㗎喇。我佢有啲唔喺度咧，我自己用咧，系完全真系撳唔到啲掣嘅。 我意思填紙仔，即係譬如去到啲地方要用安心出行嘅，如果豁免一啲失明人士用安心出行，可以俾你哋填資料，呢、這個又得唔得咧？會唔會你自己本身填都有困難，定係要人幫手？ 都有困難咧，根本我都睇唔到嗰張紙嗰啲嘢係點樣，即係嗰啲格啊乜嘢係完全睇唔到嘅。我相信與智障嗰啲咧，好多啲係同我啲。一樣噶啦，根本上嗰隻眼就係，不過咁好多咧食肆咧已經去慣嗰啲咧，好多都樂意係幫我哋填嘅。但係咧就是我唔明佢點解又話去到又話要咩證明啊？其實我哋出街我哋有個八達通有埋相噶嘛，我哋嗰啲商殘嗰啲，咁我哋擺俾個嗰個去填。有個名同埋填電話咁咪 OK 咯，使乜咁多嘢啫 ？OK， 好啊，唔該曬啊，鄭生都係講到自己係視障人士啦，咁都講到佢哋用安心出行嘅一啲困難嘅。仲有鄭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 係 咁有關於個安心出行嗰度咧，我有兩點想講嘅。咁、第一點的話咧，咁我可以分享翻個親身經驗，我試驗過啦。咁我因為咧，我啲舊手機咧，我通常都會 keep 住嘅。咁我就而家有四部手機，即係當然最新嗰部用緊啦。咁、比較舊嗰兩部咧，一部就小米嘅，就係、是、Android 嘅 4.4 嘅 version。咁另外一部就係 Sony Xperia， 就 Android 嘅 4.3 version。全部都入到係行貨版本嚟嘅，係入到個 Google Pay。跟住係可以下載到政府嗰個安心出行嘅，但係個問題係下載咗之後呢，同喺你其實可以喺 Google Pay 度見到有人都俾咗啲評論嘅，係下載咗之後，但係你撳入個程式呢係入唔到㗎，佢會彈咗個錯誤訊息出嚟話執行唔到。咁我上個星期四係18號嗰時朝頭早試咗，我仲拍埋段片添。咁主持人你有興趣可以俾你 check 嘅。咁另外一樣嘢呢，咁我第三部機呢就係再即係對上一部機我用緊，當然最新嗰部啦，咁嗰個咧就係 Android 嘅 6.0 版本嚟嘅，咁就嗰個 6.0 嗰版本咧，咁就裝到嘅，就用到嘅，咁即係暫時已知咧。最低版本應該可能 6.0， 有機會類似啦，因為我有部舊機咧，頭先講咪有部 4.4 嗰個 version 小米機嘅，我有裝你哋 RGHK on the go 噶，我撳入去咧個程式我仲未查，撳入去而家都見到話要求個作業系統係 Android 6或以上噶。咁我想講翻一樣好重要嘅嘢啦，我而家手頭有數據，喺一個網站咧叫 statistica.com 嘅。 就講緊全球Android Market 嗰個唔同版本嗰、那個嘅market share， 即係有幾多人用緊。咁我講一講五版本嗰個咧，大概係有個3% 人用緊嘅。咁 Ada 即係細個啦，即係4.幾或者再其他啦，就要1.幾%。咁我想我唔知香港數據係點，但我諗應該有機會唔爭太遠。咁如果你頭先計咗啦，差唔多4.幾%係嗰啲機喎，即係六以上先用到喎。咁、如果幾百萬人，政府成日講幾百萬人已經裝咗，如果嗰4%，咁個人數都唔少喎，其實係咪啊？嗰、那個仲有最重要就係、是，如果呢個 percentage 嗰幾萬人以上，佢哋係最弱勢嘅喎，應該其實如果咁樣嘅情況，咁如果呢個政策係咪不公義咧？咁我想提翻第二點啦，如果政府做呢個的話咧。咁如果係政府製造出嚟嘅問題嘛，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個程式咧，我想講翻俾你聽，我嗰部小米嗰個咧4.4個版本咧，其實仲係用緊 WhatsApp 4.3都用到嘅，4.幾嗰啲仲係用緊最新版本嘅 WhatsApp 係全部用到，同埋嗰個瀏覽器個 Microsoft Edge 全部都用到咧，其實功能上係全部正常嘅。咁我想希望政府嗰邊咧 ，GIO 資科辦個響資訊科技辦公室嗰邊咧，咁同翻佢哋幫佢哋寫程式嗰個溝通翻，因為人。Facebook 都做到的 WhatsApp 做到呢個版本最新功能都用到 Microsoft 人哋其實完全做到嘅，因為佢後面嗰個程式咧嗰啲 API 佢應該用錯咗部分嘢，咁佢改一改其實應該冇問題，因為最大問題咧，如果咁樣政府帶頭製造啲電子垃圾咧，同埋啲嗰啲人可能需要又用唔到咧，咁、 okay. 我覺得呢個政策係不公義咯，亦考慮唔清楚咯。 好啊，唔該曬鄭生，即係都係。講到有一啲嘅程式咧，喺一啲舊嘅版本嘅手機嗰度咧，係用唔到嘅。頭先講到安心出行，佢就自己話試過一啲舊嘅版本嘅手機用唔到嘅情況，亦都話睇下資訊科技辦公室留意到會唔會可以解答翻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嚇。咁啊，仲有葉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系，请讲。 咁啊，有少少意见想讲翻嘅。咁啊，头先就有提到啦，即系可能有啲嘅老幼或者系残疾人士嗰啲，佢哋需要填资制嗰样嘢。咁其实有时即系我谂可以有啲技术上嘅可以解决到嘅，就系佢哋其实可以咧搵屋企人啦，或者社区嘅即系嗰啲嘅组织啦，帮我哋预先印定一啲嘅纸仔喺身上。咁就可能係已經有佢一啲相關嘅資料啦，即係我唔知道要啲咩資料啦，因為我未填過紙仔，即係會唔會有身份證號碼或者係電話號碼咁嗰啲可以印定咗先。咁佢到時攞住張紙仔出嚟嘅時候咧，淨係可需要寫翻個日期或者係嗰個嘅時間，咁就可以解決咗即係嗰個嘅問題咯。 明白 咁樣咯。 OK， 所以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方法嚟嘅，但係就可能要佢哋預先揾人幫手寫啦。因為頭先佢哋話一啲視障人士可能連填紙都有個難度。不過你頭先就提到話預先寫，咁可能就比較即係到時去到一啲場所交就方便一啲啦。仲有陳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 係，請講。 咁我咧就想講關於呢、這、一個喺香港做呢、這、一個飾物嗰個檢測嗰、那個方法嗰樣嘢啊。因為其實我疫情之後咧，就即係舊年開始，我就其實已經有10次強制隔離呢個經驗，因為我要去工作嗰個關係啦，即係我都周圍去咁樣。咁我淨係今年咧，我翻嚟香港3次，咁我3次其實咁啱都係最新呢個符號，即係。機場富豪酒店嗰度做檢疫，咁咧我想講咧，嗰啲做檢測嗰啲工作人員咧，其實個個都好禮貌嘅，即係無論我喺酒店又好，或者我完咗酒店強制隔離之後去嗰啲嘅社區中心啊啲，個個都好好啲服務。但我見到佢哋嗰個嘅標準咧，即係幫你攞嗰、那個樣板嗰樣嘢咧，好似佢唔知驚係咪嗰啲叫 intrusive 啊，因為佢係要即係入去你個鼻腔或者去到你個口腔度 入侵性，你意思係嘛？ 越肤浅嘅，即系直头咧喺上面撩一撩啊，或者即系嗰啲咧，我睇得到嗰个分别咧，系同譬如旧年我即系开始喺香港做，或者有时我喺啲外国嗰啲即系落后嘅地方，因为我喺外国嗰啲落后地方嗰度工作嘅，咁嗰啲我觉得香港越做咧，就可能即系唔想好似咁 intrusive 咧，就其实越做系我觉得系越唔好咯，因为其实应该要做翻嗰个标准，咁我想。 你個感覺係點啊？即係佢撩你個鼻嗰陣，可能喺好外邊咁，就冇好對到好入咁啊？定係點？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最早做嘅時候咧，其實係第二種標準嚟嘅。我覺得嗰陣時即係一路都有留意啦，即係喺香港即係。 香港很好的，因為一路個解說他們都盡量做好的，即我覺得咁喺外國咧，其實可能啲解説都唔清唔楚嘅，除非你自己個人有興趣，你自己去研究。咁啱我自己工作上面方面，我需要去即係了解多啲少少呢啲咁啊。咁咧就我想另外一個就係體驗式啦，因為其實你咁樣吉落去咧，其實你都覺得好侵入性啊咁樣嗰啲。咁有啲咧就做得好，即係好似好理論性咁樣，就做到好入咁樣去撩你嘅。咁咧，香港其實之前咧都係大部分都係咁樣去做嘅，即係開頭嘅時候。咁跟住越做咧，即係我每一次越做嘅時候咧，佢越做得越表面嗰陣咧，都未去到嗰個位，即係應該去攞嗰個樣板個位。咁佢哋就咁樣做咗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佢哋覺得唔想好似令到人覺得唔舒服啊，但係其實嗰個標準我覺得係有問題咯。你既然要做嘅時候，你要做到嗰個效果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小姐。佢就講自己有成十次呢一啲喺酒店檢疫嘅情況，亦都。佢自己嘅感覺啊，就係講到一啲人士幫佢哋做檢測嘅時候啦，覺得好似嗰啲手勢有啲唔同啊，個標準有啲唔同啊，等等嘅。就陳生打上嚟喎，早晨。 嗱，主持。 係你好，你好，請講。 你好，你好，我想講安心出行嗰樣嘢嘅。咁其實我在我嚟講咧，我係絕對贊成安心出行。咁而我咧都係一個叫做啱啱都可以介乎係長者嘅年人噶啦。咁我咧就周時咧會周嚟出去嘅。咁當然啦，咁以我嚟講咧就安心出行對我嚟講係完全冇問題。但係咧我都發覺到有啲係仲要年紀大嘅長者咧，又或者係視力有問題嗰啲咧。又或者是其他總之是有問題的人士呢，其實為什麼我們香港政府不做少少嘢，這個就幾乎是少少的對術的問題啦。那我們又可以做一個 token， 那在我們周邊的鄰近國家都有用一個 token 去即係俾嗰啲長者或者有問題嘅人去用嘅，咁呢個 token 咧，都係有佢自己嘅資料，只要去嗰個地方100，咁就可以就乜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啦。但係點解我哋政府仲要我哋去填紙仔咧？其實填紙仔呢方面嘅嘢嚟講，根本係冇可能嘅。如果你話講私隱，我覺得呢個完全唔係私隱，我哋淨係用個8達通，都完全係表露曬我哋嘅私隱啦。但我覺得呢樣嘢嚟講，為咗我哋嘅大眾，為咗我哋嘅每一個香港嘅市民，我哋自己嘅責任係應該係將我哋嘅情況係，如果去過呢咁嘅地方，我哋應該係要出現到嘅。所以我就覺得點解政府淨係時時講一樣嘢，就係話點解仲要人去填紙仔？依家可能係唔需要，但係點解唔會做啲電子性嘅嘢，可以俾一啲長者？他们不懂用智能手机的，但他都可以用到这个 token 去代替到这个智能手机，去这些这的酒楼食肆可以拍到这个安心出行咯。 好啊，唔該曬陳生，咁啊都係講到安心出行，佢就贊成嘅，不過就覺得對住一啲可能用安心出行用落去比較有困難，譬如頭先講到一啲長者、一啲視障人士嚟講，可以有啲更加方便嘅科技，可以方便佢哋又可以記錄到去嗰邊啲地方等等嘅一啲嘅技術咧，希望可以政府做到嘅咁。點解頭先講到安心出行呢？因為見到有啲報道都話，即係係咪所有食肆嘅顧客咧嚟緊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喎？不過呢個都係暫時都係消息嚟嘅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成功发射高分3号02卫星，朝早7:45，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3号02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8次飞行。韩联社报道，南韩前总统全斗焕逝世，终年90岁。报道表示，南韩时间朝早8:00，全斗焕在位于首尔西大门区延禧洞的住宅去世。据了解，警方和消防在朝早8:55接报，警方其后确认全斗焕死亡。全斗焕曾经担任南韩第11届和第12届总统。英国作为七大工业国峰会主办国，近日邀请多个东南亚国家出席下个月举行的外长会议，预计有澳洲、南韩和印度等超过20个国家的外交或国际发展部首长将会出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大口环道那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碧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请嚟香港女篮打 WCBA 第一人李子君的启蒙老师任明敏。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1年11月23日，12至17岁人士下月2日起可预约及接种科兴疫苗。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升至1.1%，电费及菜价升幅扩大。 油塘冷冻仓库火警1死2伤。消防指有毒气体增救援难度。 美国威斯康星州汽车冲向人群，酿成5死4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时行出街咧，都会留意到有啲铺头咧会嗌咪宣传啊，有啲嘢就咁人嗌啦，有啲就系播带咁样啦。你哋屋企附近有冇一啲类似咁嘅铺头咧？咁嗱，见到咧环保署咧就话过去3个月咧去咗多个地区黑点咧，密切监察呢啲店铺叫卖嘅情况，展开一连串嘅执法行动啊。去到巡过荃湾啦、元朗、大埔、深水埗、黄大仙、北角等黑点嘅目标店铺，主要咧系卖啲咩咧？有啲就卖鲜肉啦、冻肉啦、鱼类、蔬菜、电信设备，即系好多唔同嘅店铺啊！就话佢哋咧为咗招来一啲顾客咧，用一啲扬声器大叫、大声叫卖，同埋咧或者系播放一啲宣传嘅录音啦嘅店铺啦。经过评估之后咧，处方人员发现当中咧有24间嘅店铺咧涉嫌系违反噪音管制条例，咁总共咧系涉及34宗个案，咁啊正向呢一啲店铺咧提出检控嘅。呢、这个就是环保署早前的公布，其中讲到荃湾，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荃湾区区议员陆凌聪，早晨。 早晨，主持人。 我想了解下荃湾区有哪些呢啲叫卖噪音比较大的铺头，主要在哪里 嘅？主要咧就位于荃湾的旧区嘅，咁有5条街啦，咁有新村街、大屋街啊、和笛街、川龙街、河背街，咁最近咧就多埋洋屋道添。 嗯，通常是啲咩类型嘅铺头？咪头先所讲都系好似啲卖鱼啊、卖肉啊， 就你讲嗰啲咯，咁、嗯、反而电信嗰啲就较少。 嗯，佢哋系都系日间系播带或者嗌嘅啫。 8点钟开始就已经有开始播噶啦，咁啊几间开始，去到9点10点咧就哇新力升啦，咁啊跟住直到咧夜晚黑7点几佢哋收档为止。 嗯， 咁啊去到5点6点嗰阵时咧啊仲大件事。促销啊嘛、 嗯，所以就嗌大声啲定系点咧？5、6点嗰阵， 不断咁播，真系好多间嗱，我即系粗略同你讲啊，嗰几条头先讲嗰5条街啦、嗯，我假设每条街40间啲店铺啦，咁啊40×5即系200间啦，我讲大概一半系有呢啲咁嘅噪音问题啦，都100间。 嗯，但系我想知道嗰个影响个范围有几大声，系咪主要都系呢几条街，定系甚至外面未行到入去都已经听到 啦？呢条街住嘅居民会受影响啦，咁附近都有几屋苑嘅， 大型屋苑都是在度嘅。 嗯，有冇话去到楼上几多楼都听到，或者啲住户 中低层就受影响大啲啦。 嗯嗯嗯，但我想知啊，呢一个情况系维持咗几耐咧？有冇 好多年噶啦？吓，真系即系我多谢政府环保署琴日嘅新闻稿咧，将全部摆喺头位。其实就真系唔止24间嘅，相信好严重嘅问题。不过咧，经我哋投诉咧，环保署就做多嘢。咁呢排好少少，好丁咁多。 嗯， 但一样系好大声。咁你哋最好咧，啲记者都落嚟睇睇，嚟听听个情况系点样严重化吓。 但有冇啲听众啦，都有类似呢啲嘅经验，会唔会都系正正所讲？头先话荃湾区嗰几条街咧，或者今次环保署嘅行动讲到话，大埔、元朗、深水埗、黄大仙、北角都有一啲嘅黑点嘅目标店铺去做一啲執法嘅。点睇呢一啲店铺叫卖嘅情况咧？18723111，18723111嘅。另外继续揾啦，60钟咧系同我哋倾啊。我想知道有冇话过往你哋系点样去跟进啊？直接向嗰个铺头负责人反映啊，定系政府部门去反映定点？ 嗱，咁样我就曾经两次咧，区议会将呢个议题咧就提案出嚟倾嘅。咁啊，旧年五月份咧就喺环委会，咁啊，今年七月咧就喺区议会大会倾过晒噶啦。但系环保署啲答案咧都好官方， 嗯， 好官腔吓。 点样咧？佢哋 嗱，其实个问嗱，佢有啲资料俾我哋嘅。佢就话2018年至今，即系讲系今年嘅七月份啦，就总共做咗11次嘅检控。咁你谂下啦，42个月啊！先做11次檢控咁夠唔夠啊？係完全唔夠嘅。嚇，那個噪音問題咧係嚴重到咧，即係人哋覺得好煩擾啊，疲勞聲轟炸，嗰啲 BB 仔啊，或者長者啊，家庭主婦啊，真係聽得好煩。咁有啲係輪班工作噶嘛，嚇日間要瞓覺噶嘛，都俾佢吵醒，瞓唔到。 剛才你說檢控數字低，但你看到有沒有譬如在剛才說的幾條街環保署的人是有下去的，不過他們就未必檢控，通常用一個勸喻的方式， 問題就是用宣傳教育勸喻提醒警告是沒有用的，這些 再不會生效的，是要檢控加強檢控，我建議加強人手， 用 即是政府給他資源加強人手， 但他如果勸了他他們停了，那就 他通常停了之後呢唔够半个钟头咧，又扭翻大噶啦。 嗯， 即系啲店铺就系咁，所以我觉得系要用严厉嘅方法打击咯。如果唔系，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 嗯， 你想唔想听佢点样叫法嘅？你介唔介意我试一次俾你听？ 你轻轻咁 啦，轻俾你听下，俾大家听下啦。收工啦，收工啦，全场都系20蚊一斤，20蚊一斤炸。好靚西施骨、花肉、瘦肉，嗱、 okay. 呢啲就豬肉檔啦。 O K O K， 即係總之都係。 菜檔又有㗎，特價時段、特價時段，全場貨品10蚊兩份，10蚊兩份。 係，不過呢啲大家都有，應該可能行過街市都有經驗聽過，你 真 係 好煩嘅主持人。 嗯 即係佢而家多數都係錄音式，好少嗌咪，多數係不斷播帶。 嗯，有冇試過你哋直接同嗰個鋪頭去交涉？ 就冇嘅，因為你都明有時即係。恐防有衝突啊！咁同埋我提一點咧，佢哋成個特價時段咧係八搭嘅，一兩點你就聽又係特價時段，五六點又係特價時段。咁所以點解全日日間都咁嘈咁吵耳就咁嘅原因？ 嗯，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環保署，我見佢有個講法嘅，佢話勸喻之後啦，大部分鋪頭都會個聲減低咗啦。咁但係佢就話有一啲新嘅店鋪出現，做一啲叫賣嗰陣咧，其他又會爭相喺度調高個聲浪，喺度鬥大聲啊，咁引致啲居民再次投訴。係咪你觀察到嗰個情況係咁樣？ 正正係呢樣嘢咧，嗱，互相競逐，方死蝕底，大家鬥大聲，好似貪得意咁。我哋荃灣區嘅村龍街、新村街特別嚴重。河背街都是。 他提到话有啲新嘅店铺出现， 不断有新嘅， 所以会咁系咪？你观察得 不断都系好嘈噶啦。其实即系差唔多集团式经营噶啦。其实大家都明嘅，无谓讲边间铺头名啦。 嗱，整体嚟讲啦，今次佢就话过去三个月喺唔同嘅黑点，头先提咗好几个区嘅，就做咗一啲嘅执法行动啦。24间就系涉嫌违反呢个噪音管制条例。 冇可能嘅，你五个区你照除翻得5间，点止5间？你净系荃湾区啊！你哋落嚟睇睇，肯定唔止5间，嘈到好吵耳嘅，真系会精神衰弱嘅，长期间。 所以你觉得其实呢一类嘅执法行动系咪要再加强？ 唔够啊，加强啊，要组织特遣队啊，应该。 即系每日都落去嘅意思。 加多啲资源俾环保署，等佢做多啲，甚至住喺附近搵啲写字楼俾佢哋，长期坐喺度，一隔一阵间就走出嚟巡一转，一日做几转。 十轉八轉。 OK， 總之都係加密啲啦，去 查。係啊，一定要咁做噶，你教育冇用噶啦，宣傳，佢哋唔聽噶。 但整體呢一條法例咧，我見話違反呢個叫噪音管制條例咧，最高可以罰款10,000元嘅。你覺得呢個罰則上面夠唔夠阻嚇力 咧？要增加啦，10,000元。我聽翻佢哋環保署嗰啲官員講，佢話通常都係罰3,000-5,000左右，咁你冇乜阻嚇作用咯。 啊， 再多啲咁啊，咁當然會加強個阻嚇啦。 OK， 好啊，唔該曬60，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咁啊，除咗頭先講到荃灣區之外咧，今次呢一個環保署嘅行動啦，佢係連埋其他相關嘅部門，譬如食環署啊、警務署都有參與嘅。咁啊，喺元朗大埔、深水埗、黃大仙、北角等等呢一啲嘅目標嘅店鋪嘅一啲黑點嗰度咧，就係話佢哋有一啲大聲叫賣或者播呢啲宣傳帶嘅店鋪咧，就執法行動嘅。會唔會你自己都留意到呢啲情況咧？1872311，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在《人心红利》这本书里面，有作者江南春的创业经历和他对于未来的判断。 广告与策划人经常这样说，如果创意不能够打动人心，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而越是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之中，越需要找到消费者心智的开关，从而塑造占领心智的品牌记忆。这样品牌的人心定位是怎样找到的呢？ 人心红利这本书总结了三个方法，一是由企业的决策者讲出品牌取得市场优势的基本原因，二是和身处一线的最杰出的销售人员充分沟通，了解他们怎样切中市场的痛点，说服消费者，三是访谈忠诚的产品使用者，听听他们推荐品牌的真实理由。抢占人心的品牌定位一定是以三者合一，它既是产品的优势点，亦都是对于对手的差异点，同埋仲有消费者的痛点。一旦找到这个定位，市场行销者只需要做两件事，就是发掘创意同埋不断重复。 另外，书入面介绍了两种方式用来引爆品牌，一种是寻求共鸣式的自发传播，例如在社交媒体上面做内容行销，另一种是找住特定的场景来进行行销，进行高频率和强制的接触。在现在复杂变化的世界里面，每日都有无数个新的名词出现和消失，变化重要，但是不变的东西更加重要。大多数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但是少数人却能够抓住了那些不变的因素。专注不变的人心红利，才能够洞悉成功的本质。 就好像江南春在书里面说的，不确定的永远是环境，确定的是你的内心，要用确定的逻辑打赢不确定的市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心红利》，作者江南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跟大家讲过有关于过渡屋的项目，见到香港路德会以及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就推出了他们机构首个的酒店式过渡社会房屋项目，就说会提供30个面积介乎147-185平方尺的单位，就主要都是给一些轮了公屋超过3年，或者是住在一些不适切居所的双职夫妇那里申请入住。现在就说开始有申请了，网上面目标最快12月中就入住的。整个项目的详情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助理服务总监吕卓伦。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吕卓伦，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这个过渡性房屋叫做德汇，是吗？德汇的项目的特色有什么不同呢？跟其他的过渡屋。 我哋德汇呢个项目咧，就本身系一个酒店式嘅过渡性房屋项目啦。咁本身去嗰个位置都好交通好方便嘅。咁譬如嚟地铁站啊，都系10分钟内嘅步程啊。咁附近有邻近海滨啦，咁样。咁而我哋就住呢个项目，其实我哋都有好多社会服务配合嘅。第一个咧就就住我哋嘅房间咧，咁其实我哋就同一间叫做多摩建设嘅慈善团体啦，咁佢哋有好多义务建筑师，就为我哋嘅房间里边咧尽量打造一啲咧储物嘅空间同埋生活嘅设施，例如少少啲台品台啊位置去利用啦。 咁另一個咧就係我哋有啲物品共用啦。咁其實生活上面咧，其實好多譬如一啲吸塵機啊、梯啊、車仔啊、工具箱啊呢啲咧，咁其實會用到嘅，但又唔係好常用，但亦都會佔地方嘅。咁呢啲咧，我哋就會提供借用，咁變咗佢哋唔使壓住佢哋嘅空間啦。咁、另外就我哋仲會有一啲嘅遷出遷入服務啦。譬如佢哋遷入遷出咧，我哋會有交通津貼俾翻佢哋嘅，咁就等佢哋嗰個容易啲啊，即係容易啲去搬遷啊。咁仲有一個我哋就會有一個叫做鼓勵佢哋有個儲蓄習慣咧。咁佢哋每一個月我哋鼓勵佢咧就儲$200，就會儲喺我哋社會服務呢個部分嘅。咁然後我哋會配對翻咧$200嘅餐飲券俾佢哋啦。咁呢餐飲券咧就佢就可以用翻喺咧我哋呢個項目裏邊咧酒店嗰間餐廳裏邊嘅。咁就變咗可以減翻佢哋嗰個生活支出咁樣咯。 嗱呢啲特色咧，我轉頭都想問多少少，但我想先同大家講下，今次係咪話有30個單位，每個單位都係100多平方尺嘅啫，嗰個嘅房。同埋我想知道有啲咩申請條件，咪就係純粹頭先講話雙職已婚嘅夫婦就係你哋嘅對象咧，仲有啲咩條件嘅咁？ 哦，條件上面咧，我哋咧就係雙職已婚夫婦需要輪候咗公屋3年或者以上，又或者係一啲咧居不適切住房，例如劏房啊、板間房啊。呢类型嘅不适切住房嘅双职已婚人士咧，都系合适可以申请嘅。 有冇话其实今次考虑即系双职已婚夫妇系咪因为啲单位相对细啲啊？都 其实我哋就系谂翻佢哋嗰个生活体验啊，所以我哋就谂翻做双职已婚夫妇，因为咧就本身酒店本身去嗰个条例上嘅限制咧，佢可以喺房间里边住嘅。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雙職咧，就可能好多時一啲餐飲啊，或者一日三餐，可能咧都會係喺外面處理咗先翻屋企嘅。咁變咗喺屋企煮食嘅機會咧，就相對上細啲啦。咁變咗佢成個生活流程嘅影響會比較配合一啲。咁另外就係我哋嘅項目咧，就會係喺呢個牛頭角附近啦，咁樣。咁其實側邊咧都係一啲工商嘅區份啦。咁其實都好方便翻工嘅，咁所以我哋就考慮咗呢點，就最後我哋就決定係揀雙職已婚人士咧，就做我哋呢個申請嘅對象。 整體我見話租金3900去到4800左右啦，咁啊以呢一個單位嘅面積嚟講，喺區內算係高定低啊？呢個係 我哋咧就其實就參考翻咧嗰啲即係差響租務嘅指數啦，然後再做個折扣咁樣啦，然後我哋再做一啲調整。咁如果對比喺街外邊嚟講咧，其實這個價錢係相當平。 我見頭先你都提到咧，一個叫做理財鼓勵計劃，就話啲住户入住期間咧，每個月儲$200，咁啊可以係攞到等同價值嘅餐飲現金券嘅。點解會有呢個計劃特別諗出嚟嘅？係想順便鼓勵埋個喺酒店入邊嘅消費，定係點樣咧？呢個係 哦，因為我哋自己本身老德會咧都做一啲劏房服務，過往有啲經驗咧，就可能我哋即係幫咗啲朋友仔咧。我哋就假設咗佢會儲到錢嘅，但係最後咧實際可能佢就要又會用咗喺唔同地方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有一個諗法，就因為佢哋係一個暫住嘅項目啊，第時一定會搬走，咁所以我哋就諗啦，會唔會第時搬走嗰時會唔夠錢㗎？咁我哋就諗，不如我哋鼓勵佢早啲儲定，令到佢2年後搬走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筆儲蓄啦。咁另外我哋再有餐飲券幫佢減省生活嘅支出嘅時候咧。咁、okay. 就相得益彰啦，咁就希望佢儲到錢，第時搬走嘅時候咧就有筆儲備咁樣咯。 怕唔怕佢哋住2年之後都未直接上到公屋咧？ 我哋咧就期望佢係上到樓啦，或者入翻個房階梯啦。咁所以我哋喺個揀選對象都盡量以3年以上嘅公屋輪候者為對象啦，就希望即係睇數字上係接到軌啦。但係如果佢萬一真係，要離開啦，又未必即刻有公屋上咧。我哋其實早半年咧，我哋就會幫佢哋 planning 嗰啲嘅叫遷出計劃啦。即係例如佢真係上到樓啦，會唔會有啲相對合適嘅過渡性房屋項目？例如其他機構營辦嘅，可以幫佢申請咧。又或者係去想住嘅區份，會唔會都有啲相對比較好嘅單位咧？我哋會早啲幫佢計劃定咯。咁呢啲係我哋社會服務嗰邊嘅工作啦。 唔该晒吕卓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吕卓伦咧就系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助理服务总监，同我哋讲到佢哋呢个酒店嘅一个过渡性房屋、过渡性社会房屋嘅一个项目叫德会。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我有容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你好啊。 系，请讲。 除咗你讲嗰啲区之外，上水区都有嘅。 嗯，点样？你讲嗰啲噪音点系嘛？噪音店铺点样？ 龙心路嗰边咧有两间铺头咧，一间就卖菜，一间就卖菜同埋冻肉嘅。咁、初初开张嗰时候啊，哇，直情播猛喺度播嗰啲录音带啊。咁然后依家就好啲啦，六点钟夜晚喺六点钟先至播录音带，但系佢哋就会加埋啲伙计咧，都会喺度嗌咯。咁如果你对面嗰啲系住宅嚟噶嘛，我哋住咗二十几楼都听到噶。 佢通常嗌到几点噶？六点几嗌到几点啊？ 嗌到七点到咯。 嗯， 系啊，因为佢又播录音带又嗌，兼且咧有啲伙计唔戴口罩添啊。 哦，咁呢个又另一个问题。 大声讲咁样嗌，喂，我唔敢入去嗰间嘢买嘢，喷晒啲口水落啲嘢。 O K， 即系唔系净系声浪嘅问题。有冇投诉过咧？或者有冇揾政府部门？ 我冇投诉到啦。因为同埋好逼噶嘛，嗰度啱啱系呢个红绿灯位嚟噶。 嗯。 好逼劫噶，不过好嘈啦。我哋住喺对面啊，附近越高又越听到嘅。其实如果高楼咧，夜晚譬如喺街行人路咧，有人讲闹交咧，上面都听到嘅。所以未必是住在低层的影响，高层那些都会影响。 OK， 好啊，唔该晒容女士，讲到她在上水区都有一些店铺发出噪音叫卖的情况的。咁容女士的睇法，仲有何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系 系就咁样嘅。十月的时候，我都去过酒店做呢个二十一日的隔离啦。咁其实有一样嘢就是当我哋喺房间入边嘅时候咧，如果喺走廊嗰啲酒店工作人員噴嗰啲消毒嗰啲噴霧咧，其實房入邊都聞得到嘅。 嗯， 咁即係話咧，其實有陣時我諗你就算唔開門啊，即係走廊嘅空氣其實都會傳到入去房裏邊，所以變咗我諗其實政府係咪應該要再檢視一下究竟個空氣嗰、那個調節嗰個系統，其實而家本身係咪有一個漏洞喺度咧？ 走廊入房是不是相对正常过在个病房度流出的走廊？因为他经过那个压力，如果你病房那个人是有病， 我是讲的是酒店的 quarantine， 酒店的 quarantine。因为现在其实他们经常说个窗不要开，咁同埋即系开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开那道门，所以就算对面有人有，即系譬如打乞嗤啊之类咁嘢，咁都唔会入到去房啊嘛。但系我哋其实就算不开那个那个房门，亦都冇开窗咧。因为本身如果你留意的话，酒店那个厕所通常出面的走廊是有个回风的。咁回风其实是吸紧啲风入嚟，即是其中我想一部分就是在个门啦吸紧个走廊的风入嚟嘅。咁所以如果譬如话出面有人打个乞嗤的话，其实我相信你在一间房间入面，譬如在隔离房啊或者在同一个走廊，其实都会有一啲嘅风险喺度啦。 嗰啲空气清新机呢，你自己观察到够唔够啊？多唔多咁？ 空气清新机，我谂喺个走廊嘅一边会有个空气清新机，但我相信咁大条走廊，即系嗰一两部空气清新机，实质上唔系好大嘅用处咯。 OK， 好啊，唔该晒何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佢都讲到佢自己喺隔离检疫酒店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何生就讲到呢一方面。嗱，咁啊，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咧15度，相对湿度76%，仲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多云啦，天气清凉及干燥，稍后咧系逐渐天晴嘅，稍后系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展望未来数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就较大。咁啊，听日再同大家喺千禧年代咧见面啦，拜拜。